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较强，气温上升明显，中午前后体感偏热，午后有3到4级南风，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空气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及时补水润燥，外出的时候应该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气温22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30%。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In time, you will know what it's like to lose. Let it run.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听一听这样的一段宣传片。喜爱超级英雄的朋友啊，一定能够非常非常的就敏锐的听出来了，这是即将上映的一部好莱坞大片，这就是复仇者联盟3。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呢，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超级英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DC 宇宙的内容。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是稍后我们要介绍的今天的主要内容啊， DC 宇宙的这样的一本漫画书，一本绘本当中的周三漫画的译者，他呢是孙鹏。你好，孙鹏。 哎，刘莎好，听众朋友好。 孙鹏他是爱好读书，喜欢漫画，喜欢音乐和电影的媒体人翻译。 哎、 这样的一段长的介绍，把你的一些情况介绍全了吗？你认为，孙鹏？ 介绍全就不敢说，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够了。 嗯，那么刚才我跟大家说过了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是漫画。 是。 漫画书的名字叫做周三漫画。 对， 那周三漫画的内容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宣传片的内容应该是 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周三漫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也来听一听。 It's already here. The others, where are they? Arthur Curry, the Aquaman. 话说这个周三漫画里面就有我们在刚才的宣传片当中啊听到的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像超人呢，像神奇女侠呀，还有绿灯侠、闪电侠，还有蝙蝠侠。总之如果你了解正义联盟的话，那么你必然知道 DC 宇宙我们今天的主角，这本周三漫画的主要人物。 没错，其实刚才说刘莎你一开始放了一个复联，为什么今天又开始说正联？咱们是不是有点蹭热度的嫌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对、嗯、 虽然他们两个是两家，但是他们都是在美漫的这个大旗下面。咱们美国漫画的读者本来相对来说就已经挺小众的了，咱们再分个你家我家就太分裂太见外了。 其实我经常特别期待啊，钢铁侠大战蝙蝠侠。 有战过。 没错， 战过，对，咱们应该也会，如果现在没引进的话，应该也会引进。现在 我记得是绘本是有的， 漫画有，对， 对，但是电影有吗？ 电影没有，电影涉及的版权就更复杂了。 对啊， 不是说 对，漫画里两家站一站呢，就两公司的高层可能简单的聊一聊，他们实现起来的难度比电影小，因为电影牵扯的你公司啊出品方的势力太多了。 就比如说吧，你这个 包括明星，哇塞，你一个蝙蝠侠一个钢铁侠，你得花多少钱请这些明星？ 还有你让谁当男一啊？你如果是双男主的话，那你还得有女主， 你谁赢了谁不合适。 没错，就是谁赢了谁不合适。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啊，不论是正义联盟也好还是复仇者联盟，他们其实都是美国漫画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些代表。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周三漫画啊，也是这些典型代表当中的应该叫大动作，对不对？ 非常大动作。这个大字啊其实是字面意义上的。如果那个听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过这本书，你拿到手里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它大。这个可能刘莎，我不知道你这个读书俱乐部节目之中有没有做过这么大开本的书。 我一定要特别坦诚的跟这个孙鹏来说一说啊，像周三漫画这么大开本的书我们是第一次做， 是， 但是其实我们做过比这更大的，是小朋友的有本墙书，你知道打开多大吗？一面墙，然后 OK， 然后那个书是巨大无比的， 嗯，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啊这样的绘本的这个尺寸来看啊，周三漫画已经非常大了。大家能够想象的有多大吗？就是差不多两张 A4 纸。 嗯，它是按报纸尺寸做的。 还真是。 它是14×20英寸，就是大概立起来是50公分高。 就是北京晚报那样的大的，什么京华时报啊。 它是按美国报纸尺寸做。 我说它怎么比那还小一点？ 你把它平摊开就70-80公分那么大。 嗯， 对。 所以大动作，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本非常大的漫画啊。那接下来其实这也是大家知道 DC 宇宙啊，知道那些的漫画人物，但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很多漫画人物，他们都是比如蝙蝠侠是一条主线，然后哪年哪年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系列，但这本书它跟我们在去年孙鹏你也翻译了一本书《正义联盟》一样， 是也不太一样，这两个其实是很，他们两个关系挺奇妙的。那本《正义联盟》是一个团队，一撮人的，从60年代到去年五六十年的这么一个纵向的一个故事的集合。 对，但是已经基本上 DC 的那些主要的人物超级英雄都出现了，而周三漫画和它的共同点就是超级英雄这些主要人物也基本上都出现了，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孙鹏你来讲。 这是周三漫画呢，是 DC 公司在2009年，就在9年前，他们突发奇想的一个要搞一个特别的事情，要给 2009年， 对，要给漫画迷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他们有一个主编就召集了，当时 DC 旗下的有头有脸的一线的编剧，画师，包括填色师，这个是那个是最顶级的一批创作者，好几十个人，说我们今天搞一个大事情，我们合力创作一个合集。但他一开始并不是以书的形式出现的，他就是以真正的报纸形式。 所以我知道了为什么它叫周三漫画，必然是每周三。 对，它每周三发行一期报纸。咱们把这个书翻到它的扉页上，你要看到，对，它是以报纸形式，发了12期，每一期呢有16页，每一页呢是一个故事的一个片段。对，这本书现在是集合了17个故事。当时报纸呢是不好意思，当时报纸是15个故事，书里还多送了2个。书每一页是一个， 就是里外里是，这书特别值。 发了12期报纸，最后把它集结出来，以报纸的这个尺码给你出了一本超级的书。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是汇集了很多的啊 DC 宇宙当中的超级英雄的一本书。那这些英雄们呢，他们都做了什么事儿？这些故事都大致有没有一些串联起来的线索呢？是不是孙鹏简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可能我想有些朋友还没有拿到这本书，他们还不太了解这本书里面除了超级英雄啊这样的主要人物以外，它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这些书的 这本书的其实特点，它十几个故事之间，包括它每一个人物和它人物自己正常定期出版的那些长期连载的故事之间，没有联系，它是非常独立的。它是十七个短篇故事，每一个呢都是有起承转合，有开头有结尾。你不了解这些人物的任何背景，你仍然可以欣赏这些。因为美漫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历史太长，人物太多，你看一个故事你不了解它前因后果的话，你很难100%的去领会它的一些很精妙的地方。但是这本书就不一样，你是一个入门者，你仍然可以把它当做十七个短篇故事来看，仍然可以有一个视觉上和一个故事上的享受，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孙鹏，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像美剧也好，包括这种比如不仅仅有周三漫画，其实还有周四漫画、周日漫画等等等等，好多的这样的一些媒体的影视剧啊，不能是电影啊，其实电影现在已经有连续的了，就是这种电视剧还有这种漫画，他们的周期特别长。在我们国内可能电视剧它今天播两集，明天播两集，它一周就播六集。 对， 但很多时候啊，美国的电视剧它可能一星期才播一集，你可能要看完一部电视剧你得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是几十年。 对， 那么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漫画，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超级英雄的漫画，在美国的报纸上有连载，包括在一些杂志上也有连载，但它的进度很慢，有的周刊还好，你一周能看一次，还有月看， 一般都是月看， 对呀， 或者半月看， 对呀，大家想吧，你等到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才能看上那一小块的内容啊，而且还是前面和后面都是有相互衔接的。 对， 对于那些喜爱漫画的朋友来说，真的太不过瘾了，太煎熬了。 也不是，因为他们同时追10本20本，我每天还是都有新的看。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现在的这个周三漫画它实际上是把完整的故事呈现给大家了。我觉得这就是刚才孙鹏谈到的这个大事件是什么，不再那么撑着你了，你一下看个痛快吧，虽然短，但是至少有头有尾的。 他发行的时候其实也撑，他一周就给你一页。 他当时这个周三漫画没有这个整本的合集吗？ 他是先开始按报纸形式发行的时候，他发了大概3个月嘛，十几周，每周呢每一个人的故事就放一页。 是他好歹周发呀，他周刊呀，已经比以前的月刊半月刊强多了。 对，所以这次我们后来把这本书做出来，大家一次性的可以把这个十七个故事从一次性看完，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 我问一下，这本书这本周三漫画，咱们国内是合集，在国外有没有那个也是这样的合集的？ 有，就是当时他们报纸出完了之后，马上转年2010年就出了合集。这本书就是根据2010年的合集，我们把它翻译重新制作过来的。几乎是1:1的大小，比那本原书还小个几公分的。 我在豆瓣上看到了，它的评分还比较高。其实作为漫画，评分高特别不容易。 对，因为我觉得它评分高的一大原因就是它的一个 整了，没撑大家，让大家都能看着有头有尾的、那个。 还是它尺寸的这个特殊性，其实非常震撼。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常接触漫画人来说，拿着这个东西的感觉是非常不一般。 你当时翻译原版书也是同样尺寸的？ 我是抱着那本大书，比这个还大一点点的那个大书来翻的。其实我后来挺后悔的，应该管他们要一个 PDF 在电脑上翻就完了。我走到哪儿，我出去到咖啡馆，就我抱着这本书，众人侧目，真的， 而且 特别沉， 看的还是纯英文版， 它比我的电脑还沉，沉得多。 但是你是一位资深的啊，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位资深的漫画，不仅仅是一位漫画爱好者，也是一位研究者。你个人感觉啊，豆瓣还有相关的一些读书的这个圈子给他这么高的评分，你觉得值吗？你作为专业人士的角度你来看，你觉得它值那么高分吗？ 评分这个东西啊，首先我是觉得它值，我也很喜欢这本书，你给它评个8分9分我都没有意见，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评分嘛，大家评出来嘛，大家觉得值就是值，我算什么专业人士，我没有资格。我不是 谦 虚。 好谦虚的好谦虚的孙翻译。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咱们老说做东西艺术品也好什么也好，最好不要形式大于内容，但我觉得以这本漫画来说啊，它的形式非常重要，我觉得至少要它的重要性是等于内容的。特别了不起。这个包括后浪，包括 DC 当时出这个东西是需要勇气的，它不好卖怎么办？包括后浪今天出这本书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它给观众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给漫画迷提供一个不一样的 震撼的感受，我觉得应该用震撼这个词来形容。 他其实我觉得甚至是有一点就是不计成本啊，或者是不顾后果的，咱们叫对， 挺大胆的一次 把好东西带给喜爱漫画的那些迷们。 我相信真正不管是漫画迷、书迷还是普通的读者，你拿到这么一个东西在手里的话，它会其实挺颠覆，我觉得挺不一样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周三漫画的译者孙鹏先生，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这本书。我们一起来走进 DC 宇宙，了解这些超级英雄他们的一些故事。而且我们也特别要说一说，为什么在很多的这个评价当中都谈到周三漫画是一本非常震撼的书籍。刚才呢，孙鹏特别谦虚，他说他自己呢，不能算作专家，不能够给大家做一个评价。但是我想我把他的一些经历跟大家说一说，可能听众朋友对他的这种感受呢，会更觉得，哦，原来他说的是对的。那孙鹏本名就叫孙鹏，然后他不仅仅翻译漫画，人家翻译过好多字儿的书，比如说像鼎鼎大名的《黑匣子思维》，这是当年亚马逊的这个排行榜的对畅销书。然后这是字儿特别多的啊，《欺诈游戏》也是字儿特别多的。然后下面是漫画的，刚才我其实也提过了，就是在去年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正义联盟》上映的同时， 对 啊，出了一本出了一本《正义联盟》的绘本，而那本绘本呢，译者同样是孙鹏。还有刚才我们说到周三漫画，还有希洛的一百页，还有少年篮球梦。少年篮球梦要出版了吧？也要出版了吧？ 应该快了，今年肯定是要应该 OK 的 啊。平常呢，他还做很多的就是跟电脑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一些翻译。对于我这个电脑盲看来，我是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因为凡是我不懂的，我觉得他都懂了。 没有 凡是我做不到的，他都能够做到。 术业有专攻的。 我们就是请到了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周三漫画。所以呢，特别想听一听孙鹏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刚才我们谈到，它是一本震撼的书，不论是从内容上来说，还是从形式上来说，它都非常震撼。但是呢，其实看超级英雄，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应该叫一个套吧，就是说开始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这个地球恨不得要毁灭了，然后超级英雄一出现了，然后呢，当然情节会特别曲折，比如有的超级英雄失去这个能量了，有的超级英雄变成颓废了，有的超级英雄可能呢就走入歧途了，等等等等，难免就会有俗套。而周三漫画其实是把17个超级英雄的故事啊汇集在一起。那么你个人认为他在整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线条的梳理和这个故事的编排上，你的感受怎么样？有没有让他觉得啊呀，看了开头三页，后面三十页不用看了这样的这种感受呢？ 因为这个，你想他这本书200页，他要收17个故事，其实每个故事分到的页数挺少，它就是一些短小精干的短篇嘛。 可是它很大，它很大。 对，是很大。我翻译的时候，有的故事字儿少的哈，也是12页的，可能就不到1000字。 嗯， 字儿多的12页给你塞了10000字。 嗯， 就是神奇女侠的那个故事，唯独那个故事，我觉得它信息量是大到你可以去拍一部电影的 啊。 嗯，然后剩下的一些，其实也有一些常规操作，其实你时时刻刻出新是很难的。这本书的我刚才为什么说形式比至少和内容同等重要？ 嗯， 就是它的内容未必，因为短篇故事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小说还是影视作品来说，你短篇所表现的内容上的情节上的东西，你就是不如长篇。 嗯， 对吧？你含金量的话，这方面含金量咱们也不能说全夸他哈，他就是不如长篇漫画让你看得过瘾。但是你这本书，我为什么 觉得大家听到了吧？专业的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就是客观的来呈现这本书。 对，我觉得这本书好在哪儿？它能让你，因为它集合了刚才像我说几十位顶尖作者的一个通力协作的一个产品。 嗯， 那么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一家之创作， 对， 你看到是各种不同风格的。 对对对， 你从封面就可以看出来，超人的脸是一个超写实的一个漫画家画的。 嗯， 但也有一些是非常卡通的，像绿灯侠，像神奇女侠，它是一个非常卡通，像动画片的那种感觉。又有的呢，像非常老派，因为他集结的这些作者中有非常德高望重的 八九十岁的一个就是老艺术家、老作老画家来画的东西，就是也像您刚才说超级英雄，虽然大部分都是超级英雄，里面有一个故事叫洛克中士，他讲的是一个二战中的一个非常就是一个美军士兵的故事，他跟超级英雄没有一点关系，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美军跟纳粹的一些争斗。 你一刹那就让我想起了美国队长，我又回到了复联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也让纳粹打回了乱七八糟，然后是怎么就逃出纳粹的魔爪了复仇这么一个短篇的小故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画的。而呢也有呢是非常年轻的二十多岁的非常有新鲜想法跟创意的一个画家画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字儿特别多的神奇女侠的故事。这个非常不一样，你在一本书中之中你可以看到非常多风格，画家的笔触，他的用色，他的分镜，包括那个编剧的他的遣词造句，有的特别文雅的这个旁白啊跟那个对话，有的呢就是特别搞笑的轻松的，风格非常不一样。 你刚才说到这搞笑轻松的这一点啊，其实也是很多看过这本超级漫画的朋友的一个反应，他们觉得这一本周三漫画相对于其他的啊这种超级英雄的漫画来说更加轻松更加幽默，你的感受有没有？ 有，因为它是一个外传形式的嘛，就刚才像我说它独立出来，它没有那么多的背景的东西要背负，它不是说每一句话都要给你提对，它有的就是很轻松，像那个超级少女，就是超级少女的故事，还有像什么金属战队的故事啊，都是轻松诙谐向的，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目的，让你看了就看一乐。它的一些故意的情节上的设置，比如说超级少女那个漫画，稍微剧透一下，就是说超人的那条狗，超人有条狗叫 Super Dog。 超人不是有女朋友吗？ 都有。然后呢，有一个超级狗，有一个超级猫，这俩人呢，就突然有一天呢，就疯了。 你看过那个《超人家庭》吗？他有三个儿子，还有老婆。 那个可能也 那是漫画， 太演绎了，太演绎了。漫画里超人好像没有儿子。 好，我看的漫画里面有三个儿子。 对，这一只猫一只狗，他有一天就闹了，后来就因为他们都是超级猫超级狗，他一闹他一跺脚就上天了，把飞机撞下来了，然后这超级少女就去一边去归着这两个动物，一边去查着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原来是太阳黑子活动导致他们的性情大变，然后又把外星人又为什么太阳黑子活动，因为有外星人往太阳里倒垃圾。 你看你又掉到这个俗套里了， 特别扯。然后俗套是归俗套啊，但是他的把这个故事讲的是非常妙趣横生。 然后我跟你说后面呢就是呢，这个超人还有他的女朋友还有这狗还有他们家的猫就一起呢把这个倒垃圾的这个外星人给剿灭了。 没有，不是就好好说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儿地太阳系里还有人呢。 就没打。 他们以为对。 就和平解决 了。聊了一下发现呢这个外星人他当时戴着宇航员那个头盔。外星人对这个猫和狗特别尊敬，对超人对这个超级少女反而就不屑一顾。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把外星人劝走之后，然后那个镜头转到外星人，他们把那个头盔摘下来，发现就是一只猫一只狗，人家就猫星狗星的，就是轻松搞笑，一看就一乐。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特点，还有一点啊，其实也要特别来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在2009年啊，做了这样的一件大事情，这个周三漫画开始连载之后又集结成书了呢？是不是和当时的比如说社会背景啊，或者说和当时的公司的情况有关系呢？ 这个就是漫画公司啊，作为他跟那个粉丝的互动，可能是有一些粉丝的呼声，或者是漫画公司就想给粉丝的一个惊喜，或者咱们再说直白一点，我再赚你一笔嘛，然后对吧？就像电影一样或者什么样，我总得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新奇的东西来抓住你的眼球，让你有一些新的享受，你自然愿意让你尝试嘛。漫画迷们也都非常吃这一套。 刚才说到了漫画迷特别吃这一套啊，但是啊，我还是来说一说，我其实也喜欢看漫画，但是我绝对不是那种标准的漫画迷。我觉得每一次其实我喜爱漫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好莱坞大片出现的时候，我会对漫画特别感兴趣。我其实是那种很多人是因为看了漫画所以去看电影，我正好是因为看了电影所以我想去看漫画。 其实像您这样的人现在是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从08年到现在漫威的这么多电影，这么多超级英雄的片，从钢铁侠开始到复联啊，到各种队长雷神，带了一批影迷 把这种所谓的路人，就是一般人，把他吸引到这个电影的宇宙里。 我就属于典型的路转粉。 对，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说想去看这些角色背后更多的故事。他再推开，再反推回漫画里，他跟美国其实是反着的。美国是先有漫画嘛，后来漫画的迷的群体非常非常多了，人数非常多，然后非常非常大一个盘子。我们这时候推电影出来，大家都去看。但是中国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反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后浪的一本新书《周三漫画》。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是《周三漫画》的译者孙鹏先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我们也了解啊整个的 DC 宇宙的这些超级英雄，我们还要再说一说范围更广的美国漫画。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循着钢琴声找到你迷惑的神情，不够高的声音计算着与梦想的差距，看你努力奔跑，但是终点在哪里？未来总很顺利，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你曾经可以选择轻易放弃。在我身上有相同痕迹，发现我的笑容生长在你哭泣里，未来会很神奇，会经历爱也学会期待，虽然有很多怀疑你不明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幸福的答案我也还没解开。So so deep, so so deep, 约定好醒来之后要再次回到未来陪我梦游。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 感受智慧的温度。 周三漫画是由17篇风格各异的 DC 漫画故事构成，每一篇是以一位 DC 漫画人物为主角，不仅云集了蝙蝠侠、神奇女侠、超人、超级少女、绿灯侠、闪电侠等等让人耳熟能详的 DC 漫画角色，也将在报纸漫画全盛时期的 DC 漫画旗下的经典角色卡曼迪、死人、变形者、元素人等等的精彩故事一一呈现。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周三漫画。 They said the age of heroes would never come again. It has to.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周三漫画的译者孙鹏和大家来聊一聊哦。这真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了。 是的。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作为专业人士的孙鹏，人家都是经常先看漫画，然后呢才会看到漫画的衍生品电影。 嗯。 而像非专业人士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路转粉的人，都是看了电视或者电影以后是发现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本漫画，它叫《正义者联盟》或者叫《复仇者联盟》，是吧？ 对。 对于我这样的路人，你是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 感受就是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呀。 你不蔑视我，我已经非常高兴了。 当然没有。 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咱们两个正代表了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很多对超级英雄感兴趣的啊这些朋友的不同的状态。像在美国，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更多一点。 像我这样宅男更多一点。 像在中国啊，像我这样的从电影和电视来了解超级英雄，进而了解、DC 宇宙、DC 漫画人物的人，应该是我个人感觉比美国多得多得多。 对，因为电影你好接受嘛。 嗯。 电影你也没有像漫画这么多的背景知识需要去补充，因为电影你一上来他不能把你默认成一个迷。 嗯。 他就把你默认成一个路人，他上来把这个人怎么获得的能力啊，他怎么跟谁又发生了矛盾，给你交代的清清楚楚，你特别好接受。 嗯。 然后你对这个人物的魅力你产生了仰慕或者喜爱。然后你就想了解他更多的故事， 嗯， 那又没有那么多电影给你看，怎么办？看漫画去。然后你会在漫画里发现一个新的天地。 其实刚才孙鹏说到这一点啊，我作为一位这个路转粉的这个喜爱漫画的啊普通人，其实每当有好莱坞大片上映的时候啊，哎呀，我发现周围很多人能够把这些人物都说得头头是道，然后能把他们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讲特别清晰，甚至他们能说出很多我都不知道的角色以后，我真的对他们，我是以崇拜的眼神看着你的孙鹏。 谢谢。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定要说一说啊，我们很多普通人都不太清楚的那些超级英雄的一些情况。哎，在周三漫画当中其实有涉及吗？或者说有相联系的一些内容吗？ 周三漫画里的他人物的选择其实是很花心思的。 嗯。 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漫画界最大的 IP， 蝙蝠侠啊、超人啊，就是去年正义联盟那几位， 嗯 啊，什么闪电侠、绿灯侠啊、神奇女侠，但也有一些所谓的二线人物，甚至说三线人物，咱们可能大部分90%多的中国的观众和漫画迷，甚至是漫画迷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物， 嗯， 比如说什么叫卡曼迪， 嗯， 就是这个咱们漫画上这个长金色长发的这个男孩， 嗯 啊，他是谁？然后这个刚才我说这个洛克中士又是谁？他有照顾到一些就是非常有个人魅力、非常有光辉，但是知名度又不是很高的， 嗯， 这样的人物呢，我们来看一看。而他们往往也不是说像超人这样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他们没有什么超能力，就凭着自己的一些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具有的一些好的， 嗯， 光辉的东西，像我们的智慧啊、勇气啊，用这些来去跟敌人去做斗争。 其实说白了吧，如果这电影里面光有这个男主女主，然后男主二女主二， 四个人电影是不好看的，至少得四十人，甚至人越多，大家会觉得场面越浩大。甚至很多朋友都觉得现在的电影已经拍得越来越奢华了。我说的奢华是指的，场面越来越大，投入越来越大，然后各种的这个音效啊、动漫啊，还有技术啊，都越来越高超。 对，您这个观察非常的到位。而这个这样的趋势的一个巅峰，就是咱们后天要上映的那部电影 《复仇者联盟三》。 对。说得上名儿的主演就几十号啊，你如果之前没看过的话，你突然就看的绝对是蒙圈的。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其实之前也看过《正义联盟》的单独的啊，就是只有一个男一主角的这个电影。然后，但是呢，当我看到《复仇者联盟》的这样的一下上来七八个主角的时候，那种震撼力绝对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发现，从《复仇者联盟一》《联盟二》。我都看了，我马上要去看《复联三》 嗯。 我觉得他每一部啊，就像刚才孙鹏说到的，是越来越声势浩大，那种震撼力越来越强。 对， 所以我相信肯定有一天会在电影院出现《超人大战蝙蝠侠》或者是《正义联盟大战复仇者联盟》的。 《超人大战蝙蝠侠》是2015年的电影， 对， 已经有了 。 正联的复联呢，我们当然作为漫画迷来说是非常一方面非常期待，另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太去让这两家人去打，因为还是要分出高下来。 不，我觉得其实可以这样啊，咱们设计一下情节，可以是他们两支队伍共同去应对，比如要毁灭地球或者要摧毁宇宙的这样的外星人也好，或者超级怪物。 一般这样的都是剧情，就像您看更加俗套。一般就是两边因为什么误会，或者因为第三方的撺掇，一些阴谋，他们两个产生误会打起来了，打到一半平手，不分高下的时候发现哦。发现真相了，然后就联手去对付那个使坏水的那个人。 你刚才这情节，其实一个正联或者一个复联就内部就能够团队解决了。 但是要是这个使坏水的人特别强大呢，你就得 这两支队伍集结在一起，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在不论是 DC 宇宙也好啊，还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周三漫画当中，还有呢正义者联盟当中，其实出现的更多的都是 DC 宇宙当中的主要的人物，但是其实也有一些更加丰满的人物在他们的其他的一些书籍当中会出现。我们这就说到了美国漫画的整个的体系。 嗯， 孙鹏，你翻译的两本周三漫画还有正义联盟应该都算是在正轨上。 对， DC 的就是主公司的一些 没错没错。但其实为了很多的朋友不同的啊这样的口味或者是喜好， 对对对， 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品牌，但是这样的品牌当中也会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周三漫画或者正义联盟当中的主角会出现，但那个当中他们的篇幅并不是很主要。 会有，对， 嗯， 那个咱们说这些叫正义联盟嘛， DC 的这个旗下的一个超级英雄的团队叫正义联盟，但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反英雄组成的团队叫黑暗正义联盟。 黑暗正义联盟。 但那也都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不是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但是他们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形象。他们这个黑暗正义联盟的组成的人呢，就包括谁呢，包括康斯坦丁，包括魔术师扎坦纳，包括沼泽怪物。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都不知道。 对，这样在咱们这些路人呢、这个认知范围之内，对，他这些人其实在咱们中特别是中国观众中国路人的认知范围之外了，但是他们在整个美漫里面其实是非常有名的，知名度甚至说不差于蝙蝠侠这些人。 为什么你看有正义联盟，但还有这种黑暗的这样的一些联盟？ 黑暗正义联盟是先有，当然这正义联盟也是先有的人物后有的联盟嘛。 嗯， 那么黑暗正义联盟这些人物他们是为什么出现呢？他们像刚才我说的康斯坦丁，像沼泽怪物，他们是属于 DC 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叫 Vertigo， 没有中文名的翻译啊 ，Vertigo 公司底下的这样，他们这个公司的下的漫画线的这些人物，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公司？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些人物成立一个子公司？因为当时美国漫画业有一个审查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审查协会，它有一套原则法则。主流公司是要遵循的， 嗯， 这导致呢，他对你漫画的内容的一个审查，你有一些过于成人化的东西，比如说一些过于恐怖的东西啊，或者是暴力啊，怎么这一些可能不是适合所有人看的， 嗯， 我们觉得说孩子或者是一些少年观众呢，他不太其实不太适合看， 有点类似于影片的分级， 对，没错， 嗯， 这些就是美国的所谓 R 级的这些 漫画， 嗯， 他给谁看呢？因为成人观众嘛，有一些大家有了这个判别能力之后，你这方面你也可以去欣赏它。 就简而言之吧，就是追求不同的刺激。 对 啊， 追求漫画更多的表达的方式跟手法跟内容。 嗯，嗯 这样我们专门成立一个公司 ，DC 成立了一个 Vertigo， 它绕过了这个审查机制，我不参加你这个协会好不好？我自己玩自己的。这样呢，他成立公司，他把他旗下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比较面向成人观众的这样一些人物划到这个公司底下，嗯，而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度。这个公司呢，旗下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还有刚才你谈到的《沼泽怪物》，后浪出版公司其实也有绘本出版， 没错没错， 也有中文版，是你翻译的吗？ 不是我翻译的， 就是正义的全都归了你了，是吗？ 因为翻译这个书其实也是比较耗精力的，他们现在各一些主。出版商他们拿的东西还挺多的， 嗯， 每个月都出很多，我们这一几个翻译肯定是没有足够精力把它做下来，他们肯定找别的翻译，嗯，我看了后浪出的沼泽怪物康斯坦丁翻译的，嗯，制作和翻译的都非常不错。 嗯嗯，那么这两个人物啊，嗯，其实在书中也和正义联盟当中比如超人呢 有过交集。 对，有交集，嗯，那么你个人感觉啊，就是如果以康斯坦丁为主角，把超人放到配角啊，就是漫画会得到很多的漫画爱好者的这种接受程度吗？他们会愿意他这样的一种编排吗？ 有过，你到谁的，到谁的刊里，肯定是，比如说我到康斯坦丁刊里，那我康斯坦丁肯定是主角。 嗯， 你超人过来呢，那你就是被耍的，因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大骗子嘛。给他的一个设定，他虽然是一个魔法师， 对，他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 咱们中国的漫画粉丝啊。管康斯坦丁叫什么？叫扎康？为什么叫扎康？他就是一个人渣。你说他这是非常反英雄的这样一个角色，他主要就靠骗。他虽然也会魔法，但他能骗就不使魔法。他骗朋友，骗自己的老师啊，包括骗地狱的魔鬼，他见谁骗谁。 哎，那沼泽怪物呢？ 沼泽怪物其实是更悲剧性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他的设定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植物学家。 嗯， 然后呢，被坏人害了，把他给炸了。他的实验室发生爆炸。然后呢，他全身着火，跑，他慌不择路坠到沼泽里了，被沼泽吞没了。 嗯， 然后他又重生了，出来了，就已经不是一个人形了，他就具有了一个控制跟植物交流、控制植物的这么一个能力，他就是所谓的一个沼泽怪物。 嗯， 然后他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在哪儿呢？就是他变成沼泽怪物之后，他一直在疑问自己，说我是不是，我还是之前的那个霍兰，我还是那个植物学家吗？还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植物呢？他面对他之前的一些亲人朋友呢，就有一些非常矛盾的心理，他们会不会接受我呢？我现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 孙鹏在你刚才介绍沼泽怪物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你说一下我这个路人的感受，我满脑子蹦出来都是绿巨人， 差不多啊，其实都绿的嘛， 对啊， 都 是 巨人嘛， 对啊对啊。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黑暗联盟啊，它其实也有不少的主角，除了刚才我们谈到康斯坦丁、沼泽怪物以外，它的主要的这种人物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也来简单做一个了解。 嗯 啊，虽然在康斯坦丁的系列当中啊，这个超人是不是主要的角色，那主角是康斯坦丁，但是呢我想肯定会在以后的出版的很多的这样的漫画当中，这样的一些人物会出现在这种主流的啊漫画当中，大家呢在以后的阅读当中也能够得到一点小小的提示，所以跟我们大家来补补课吧。 他们实际上已经在美国漫画中经常出现在主流的，跟正义联盟这些人啊，包括联手作战也好，还是有一些矛盾也好，他们因为各自也都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了，你不进来。 哎，我在那个蝙蝠侠的那个，你看蝙蝠侠已经出了四了，我在蝙蝠侠一二三四当中既没看到过康斯坦丁，也没有看到过沼泽怪物。 你说的是电影吗？ 对啊，电影啊。 对，他们主要现在他们之间的这些交集还是主要发生在漫画里和一些电视剧里是有的，美剧里是有的。 哦，是这样的。 对，然后因为像您刚才问说黑暗正义联盟除了康斯坦丁除了沼泽怪物还有谁，就是我这本周三漫画里有一个这个人秃头的白脸的这个人叫死人。他就是黑暗正义联盟的一个主要成员，他是以前是个杂技演员，后来不被一个莫名的势力给暗杀了，然后他的灵魂呢就变成了一个超级英雄，就是所谓的死人，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性角色，是一个魔术师，叫扎坦娜。这些人组成的一个黑暗正义联盟呢，他们的形式风格不像正义联盟这么 光明磊落， 嗯， 他们的超能力也不像正义联盟的这么的强大，但是他们总有一些歪门邪道的方法，而达到了非常非常正面的正面的结果。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译者孙鹏谈周三漫画。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已经对这本书的很多内容都有所了解了。那接下来，既然这本书当中呈现了17个故事啊，是不是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不过多剧透的情况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17个故事、17个人物的一些情况。哎，孙鹏，我手里面有目录，咱们逐一的跟大家来点评一下吧。因为确实，我觉得刚才你说的一句话，其实我作为路人，我很不赞同。你说这本书当中有17个故事，就大家对这个故事来龙去脉什么都不懂，也能够看明白。 对， 但是其实我当然这本书当中好多地方我都能看明白，但有些我就想这谁他怎么蹦出来的？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那可能是我的疏忽。 可能是专业人士和路人的区别吧。所以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呢，它其实就包含了像蝙蝠侠。啊，这个很清楚，大家就不用解释了。那这个卡曼迪地球上最后一个男孩是怎么个意思呢？ 这个卡曼迪这个人物，首先他是以叫漫画皇帝杰克科比这个老爷子创造的这么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 嗯， 他这个故事的整个世界观的设定呢，是发生在一个叫后启示录的世界，就是世界上发生了一个大灾难，人类呢都没了。 嗯。 哎，现在霸占这个世界的是各种各样的高智商的动物， 嗯， 有虎人，有猿人，还有狗人、狮人，这些动物呢，他们获得了一个高智商，他们的大脑都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发达，然后掌握了一些科技，他们在这上争霸。而卡曼迪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人类，他跟一些所谓正义的动物虎人，他们结成联盟去怎么对抗这些邪恶的猿人的这样一个故事。 哎，那超人不用说了，那接着来说这个死人啊，死人我是从来都没听说过。 对，其实我在翻的时候，我对他也是非常的不了解，也是查了很多东西。 翻完了你了解了是吧？把你翻完了以后了解的情况跟我们大家贡献一下。 对，他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杂技运动员，杂技演员。突然在有一天表演杂技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神通广大的， 对， 他演空中飞人的时候从来不用保护网的，一个厉害的杂技演员。但有一天他在表演的时候，突然被哪儿打来了一个冷枪给杀了， 所以他变成， 然后他变成一个幽灵，幽灵呢，他的主要任务是搞清楚到底是谁把他杀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发现具有的许多的能力是可以帮到很多人的，他又是这样一个正面人物嘛，他在查自己的这个死因的真相的过程中，去行侠仗义做了很多好事，然后他最后发现其实他自己的这个终极目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哎， 他已经获得了新生，哎，这样一个故事。 就像刚才孙鹏谈到的，他们是黑暗啊正义联盟当中的团队的主力，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达到正义的目标。 对， 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死人以后，下面是绿灯侠。其实绿灯侠我个人感觉他是没有超人力量那么大的啊，也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但我就忘了，或者我压根就没清楚过他怎么成了这个绿灯侠的呀。 绿灯侠啊，其实不是一个，从设计上来说，绿灯侠全宇宙有很多，非常成千上万个绿灯侠。 嗯， 他们绿灯侠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就是宇宙的警察。对，他有一个协会，有一个协会，有一个总的机构，然后这个绿灯侠呢，他是派，正好是管人类这一片区的，一片警。 请问一下， 太空片警， 黄灯侠、红灯侠在哪里？ 有，因为宇宙的灯是有七彩的， 哦，那看来还有、 每一种颜色是代表着不同的品质，像绿灯侠，绿灯代表的是什么？勇气、 哦、 黄灯代表是恐惧。 哎呀，我一下把这个七个侠都了解了。 绿灯侠最大的敌人就是一个叫黄，就所谓的黄灯侠 啊、还有元素人，这个我也是真的是从来都没听说过。 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人物了、我相信也是很多漫画迷也对他不太熟悉。他的能力就是可以化身，他把自己的身体化成各种化学元素。 嗯， 这里呢，这个漫画呢也有一页是非常在整本书里非常突出的一页。 嗯， 就是它是一整张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咱们中学学的那个氢氦锂铍硼的那个表。 嗯， 然后它把这个表其实是一个迷宫，它要从头走到尾、中间呢化成所有的元素。你想这张表我们一般在教室里见过，要贴满一墙。 对啊， 你除了这么尺寸的漫画，你一本小书里你放下了，其实它每一个格里它有一句话。 嗯， 你可以想象，你如果放一个小书里，一般人看不了，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别之处。 因为它大，所以能够放得下。 对 对。 然后泰坦很多朋友都熟悉啊，但是少年泰坦。 少年泰坦就是漫画中的一些 魔鬼的少年时期是吗？ 不是魔鬼，好人。就是像蝙蝠侠的助手罗宾啊，像一些就是小超人啊，就是一些青少年，就是主要是面向青少年观众的一些青少年少年英雄，他们组成一个团队，可以把它看成少年版的正义联盟吗？ 就是说和超级少女是可以搭配的，对吧？他们两个人、年龄 岁数差不多。 我说的是年龄是可以搭配的。 少年泰坦也是一个团队。 啊，也是个团队 是 吗？ 对。 那金属战队呢？ 金属战队，你顾名思义嘛，就是。他们 怎么来的？他怎么来的？ 对，他是一个科学家创造的五个机器人。 嗯， 机器人呢是有这个金人，就是全身上下都是金子。 哦， 金人、铅人、锡人、铁人，他们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金属特性，比如说我铅人呢，我就可以应对一些有辐射的一个场面。 嗯， 我是还有一个什么水银人、汞人，那我汞嘛，大家都知道是液体金属，我就可以。用我这个液体的特性去到一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 嗯， 他们用自己的特性也相当于超能力嘛，去阻止犯罪。但这个战队最大魅力在哪儿？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机器人，心思特别简单，特别纯良。你会看到他，你会觉得这非常天真，非常的。 你这是在骂人是吗？ 怎么了？ 没有，机器人非常简单，非常纯良，人类一样。 他没有人类那么的复杂。 也有很多简单和纯良的。 当然是，但是他机器人他可以把这。纯良的这个特质发挥到一个极致。 哎呀，就不知道将来 AI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不敢想，不敢想。 好，我们接着回到、这个超级英雄当中。其实洛克中士与逍遥联队刚才说到的就是普通人的一个故事。 对。 接下来就是闪电侠。哎呀，闪电侠、绿灯侠，然后就这几个侠我总是会弄混。闪电侠怎么来的呀？ 闪电侠你也顾名思义嘛，快呀、他呢是一个他的设定啊，他是一个警队的一个罪案现场物证鉴识科的专家。 嗯， 他有一天呢也是，当然这些英雄诞生的所谓的科学就没什么道理啊，他就是一道闪电劈过来，他把他跟化学药水劈一起了。 大家明白了吧？他就这样 特别快。 那鹰侠呢，一道闪电劈过来把他和鹰劈到一起了。 鹰侠是外星人，跟超人差不多，他也是一个外星人。 塑胶人 呢就有点像咱们那个，我可能说海贼王大家更熟悉，就路飞、他就全身就可以无限延长的那种，他就、对。 那当心妖行者， 这个塑胶人和妖行者是我们这个漫画附赠的两页，就是在他作为报纸的时候没有出版的。 嗯， 他这两个漫画就是短片中的短片，每一个漫画只有一页。妖行者呢就是一个也是类似，他的形象类似西方的传说中的妖精，就是绿皮妖精。 嗯， 他也是在你犯罪，你一个人犯了罪，然后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这个妖行者，他会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出来把你给收拾掉。 哎，我们刚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刚才说到周三漫画当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啊，我们主要分享的是那些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人物。如果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的话呢，那您就去看书吧。 是。 好。感谢孙鹏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精彩的介绍。关于周三漫画的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里了。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讯息，2018年北京书市即将举办。那么2018年的北京书市呢，将于5月11号到5月21号在朝阳公园精彩呈现。本届书市呢是由北京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北京发行集团，北京